喂，大家好啊！哎，又职场怨气啊，即系哎太多怨气啦，即系十集都讲唔完。即系其实 香港人怨气都多噶啦。 系啊，其实即系哎养大个细蚊仔，公书教学，出去做嘢俾人哋咁样虐待法，即系做阿妈都。都咩喎？都好辛苦嘅。喂，咁我哋女人就多事干啲啦，又人哋着衫，又人哋 啊，即系垫啲客， 化个妆，即系稍微可能 系啦。喂，到未咁粗啊？做咩啊？ 少少都会 俾人话。喂，做咩你画 double eyeliner 啊？你咩事啊？即系嗰啲咧。咁男仔嗰边我又想听下。 其实男仔冇乜话咩变化嘅，都系西装啊、恤衫啊嗰啲。但系女仔又多变化啲啦。但系相反嚟讲，冇咁公平、啊。你着件 T， 求其牛几粒嘅入去都俾人夹嘅，系嘛？ 但系男仔我觉得 OK， 一即系西装就搞掂，其实悭好多钱嘅。 哇，但系好闷嘅，吓系嘛？ 哇，但系翻工就闷噶啦。 唔系咯，你朝朝翻工，你打开个衣柜，你真系谂下要着乜嘢，又要又唔会俾人串，又唔可以太鲜艳，又乜嘢？ 记住一样嘢，千祈如果你系女老板嘅话咧，千祈唔好着得靓过你老板。而唔係咧，遇事者身危 嘅。哦，咁應該我都唔會，我成日翻工做到黑衣咁樣。 係啊，真係冇理。咁你 男 人點啊？ 男仔翻工太型又唔掂喎。 係啊係啊。 哦，西裝都有分嗰啲好 slim cut 嗰啲噶嘛，係嘛？ 尤其是你型過你老細都唔得噶。 咁 係嘛？睇工種啦。如果你工種或 sales 嗰啲都還可以。 其實咧， 最緊要睇數嘅。 其實我覺得咧。即系年青人出嚟做嘢咧，就千祈唔好为咗呢个咁俗嘅俗世咧，就失去自我。如果我系你咧，我就会间唔中型一型，俾佢睇一睇。跟住咧，我就收一收。 钓鱼咁啊。 系啦，即系我收一收，即系话俾你听，嗱，我其实可以好型。 我有呢个本钱。 不过我俾面你，我唔赢，等你赢，你明唔明啊？你要俾个信息佢。 okay. 即系我可以好型。咁咧，有时咧，譬如你。即係有時咧，我覺得嗱，你哋會病噶嘛？咁我嗰年代啲老細咧就沙士之前咧，啲老細就好中意你帶病翻工嘅，即係捽你識呢符噶，你識唔識啊？或者你做咩佢要捽你？喂，你有幾多識呢符？有幾多識呢符啊？啊，你做咩病咁多？跟住會隔你噶嘛？但係而家唔得，因為第一驚俾人 驚傳染，落佢 反歧視，二你就驚傳染。 係啊。 多數你戴口罩佢已經驚噶啦，有啲一家大細又驚你打個黑黐咧。係 啊。 咁咧。我就会咁嘅，如果啲上面嗰啲人咧比较麻 Q 烦咧，我就会点咧？我有时我会做到好扮到好靓，但如果我病嗰日咧，我专登整到死狗，明明戴框就戴眼镜啊，戴个口罩啊， 妆又唔化， 系啊，即系话俾人听，我病啦嗰啲啦，即系我觉得你要做下 呢啲。我都有做过呢样嘢， 做啲事。喂，你唔行埋嚟，如果有啲人衰嘅咧，嗰衰人咧行过你侧边，你咪扎鸡哈嚏咁啊，对住佢喷下，哎呀唔好意思，但系都喷咗过去。 擤下鼻涕啊， 卖生完鼻涕抌落去隔篱垃圾桶。 咁讲嘅， 梗系啦，因为你啲菌咧系黐住水分噶，冇水分又点挥发咧？点样去传播俾佢咧？我话如果系我话最喉咙痛嗰日啊，咳够痰啊，仲要包到咧就嚟穿啊，将纸巾抌喺佢侧边，系啦， 惊咗， 即刻就上你嗰边嚟帮佢唞下， 系啦，嗰啲咧系啦，咁你仲有啲咩遇到咧？即系我都想知男仔有咩遇到， 我想知， 唔系其实都唔系话男仔女仔嘅，男女都有唔同嘅问题啦。 有冇有时会有啲绯闻专登话你沟某个女仔，或者话有咪个师奶中意你啊，姐弟恋啊嗰啲咁夹硬屈你啊？ 哇，屈我冇计喎！ 即系你哋都要。好小心言行咯，男仔嗬，男仔譬如有时啲女仔你同佢讲一行埋啲，喂醒骚扰啊，你做咩？ 系咯， 你嗨到我头发，喂，点解你对阿隔篱阿 B 女咁好啊？喂，个个都唔请嘢食，你请佢食啊？咁咩？你帮佢买薯条啊？嗰啲咧会唔会有呢啲嘢咧？ 其实都系睇人嘅，我觉得如果你话好岩蚕咁，实性骚扰啦，你唔系话。你正正常常一个人，其实佢都开心嘅，系嘛？ 但系你会唔会有时，譬如可能食饭啊，或者可能出去饮酒 happy hour 嘅时候，可能讲啲有味笑话啊，或者可能有时行过吹下水啊，你今日条裙咁短嘅，即系 我谂好少而家 都会噶，有时会噶， 小心， 其实有 即系小心啲会俾人屈啊，嗬？ 都会啊，即系譬如我老板 熟唔熟啦，我觉得 可能我譬如我老板就有时即系我平时有时翻工即系着到黑衣咁样嘅，咁但系如果嗰日即系我知道要见客，就会着靓啲，可能着翻条裙啊，化翻个妆啊， 咁就表示老细你今日见客啊， 系啦，我错所以佢就知咯，全部 都知道。我有交数啦，你唔好夹我嗰啲。 咦，所以今日见客啊？我系啊，佢话哦系啊，你点知噶？嘿，你化到个样咁靓啊，对面街嗰个都知啦。系啊，佢话做咩？有时就可能譬如星期五可能譬如 去饮啊， 会出去玩下嗰啲，就会话啊，平时又唔见你着裙，今日又着裙。平时又唔见你着咁靓，今日着咁靓，即系可能你有时我自己嘅话佢就系啊，咁我着多啲咯，着多啲裙俾你睇咯。我 系其实咧，小人呢啲咧系要卸去化佢嘅，唔好同佢冲住。 即系佢就唔会 係即係你軟皮蛇咁，佢又吹你唔漲。但係你講講笑之餘，兜個圈就射翻去咧。其實呢啲要慢慢練嘅， 要學下 嘅。咁你有你冇乜呢啲環境發生之啲咁嘅情況發生？咁仲有啲乜嘢你遇到咧？即係覺得即係要講講。 好多時候有時工作交接啊嗰啲都好麻煩嘅喎，即係好似話。如果你突然间你嗰对嘢有个人唔做嘅，咁啲嘢俾边个做呢？ 好易啫嘛，个个都系，个个老细都系，明明呢个人呢嚿嘢系佢做嘅，冇人嗱、啊，将佢剁开四份，每人分。 哇，系咁就好咯。 系咁啊，当然，梗系你身形身姿又比大嚿啲你啦，两猪头骨。 佢个分个点分啫？ 但系最大问题咧，系连你个 position 都可以转到佢做啲嘢嘅。 系啊 系 啊， 完全会的。 悭啊嘛，同埋佢又冇人嚟啊嘛。 系啊，呢样都好啲，但系最大问题就系、是，譬如话你旧同事走啦，实唔教你啦，唔关我事噶、哦，系咪先？咁点咧？你就自己慢慢问啦。你一问佢，佢话吓呢啲都唔识，唔系啊你？ 你话系啊，真系唔识噶。 系啊，跟住佢话咪讲过咯，咪讲过咯，仲唔识？ 冇 say 嘅，其实都要问噶啦。 系啊， 系啊，但系个问题就 扯佢咯， 可能佢一直都拖住你嘅，唔做，到最尾嗰日先求其讲少少嘢就拜拜啦。 唔系，咁佢如果佢耍你嘅时候，开始耍你嘅时候，我觉得横掂佢都要走咧，你不妨督佢咯。 我督佢都冇办法，佢 唔系佢横掂都走啦。 系啊， 咁你唔争住督佢，因为都唔会再有机会见到面啦。即系同上面讲，喂，我问咗佢，佢唔肯教我，点啊咁？即系搵第二个去同佢，就算你同佢抹面，即系我如果我系你，就算我同佢抹面，有乜所谓啫？你喺度等日子走，你都临走啦。你冇理由臨走，你都射我噶嘛？我督你咪走咯，即系第喺街咪第一面咗咯，因為你串我先啊嘛，即系我覺得要話翻個信息俾佢聽，你唔係話走resign 大曬啊嘛。 我試過有一次就係咧以前讀書嘅時候去做 part time 咧，喺某間餐廳度做收銀嘅。咁咧之前嗰個收銀咧，咁佢唔做啦，咁但係咁請咗我就。最後嗰個禮拜，佢走之前嗰個禮拜咧，就我同佢兩個就一齊坐喺個收銀櫃裏邊，咁佢就即係教我去做嘢咁樣樣啦。咁去到佢 last day 嗰一日啦，咁我哋成日收銀 ，suppose 你每一晚收工嘅時候，你要去點翻曬條數啱，你先至可以走噶嘛。我就點數點嚟點去咧，已經其實已經去到最後嗰日，已經係我做緊噶啦，所有嘢都咁咧系啦，咁然之后咧，到收工嘅时候咧，咁班同事就话要同呢、这个同事去做即系 farewell 咁样啦，买咗好多嘢食翻嚟啦，咁我就喺度点数，点极咧都多咗400几蚊喎。 吓咁大镬？ 系啊，好神奇，点极都多咗400几蚊，其实多又冇乜所谓嘅，你少先至惊，少要赔钱啊嘛，咁。我就數咗四次啦，都係啊，點解多咗400几蚊咁奇怪嘅咧？咁嗰陣時我嗰、那個同事咧就過嚟，你跟住我去廁所，去完翻嚟再數過咁樣樣。咁到我真係去完廁所，講緊係兩分鐘嘅時間，翻到嚟佢同我點過啦，啱啊，冇多到啊，去食嘢啦，去食嘢啦。咁佢就鎖咗個櫃桶，就俾條匙我，咁佢就走咗，咁就掹咗我就出去食嘢啦。咁去到第二日 ，suppose 我係應該6点钟先至翻工，因為我翻 part time。咁去到3点几嘅时候，上昼嗰间个收银咧就打电话就 call 我啦，佢就问，我佢话莎莉啊，佢话我话做乜嘢啊，佢话你寻日点数啱唔啱我，我话我点嘅时候就多咗400几蚊咯，点咗四次都系，我话但系后屘啊边个点嘅时候，佢话冇喎，冇错啱嘅条数，佢话吓冇你多咗冇可能啦系嘛，我今朝翻嚟嘅时候我再点多一次，因为 suppose 开工之前会点多一次交接，佢话少咗500几蚊。 哦，即系佢试你咯，佢立咗咯。 即系其实如果我数四次都系多咗400几蚊嘅话，去到第二日嗰个交接嘅收银，佢少咗500蚊，其实 total 可能佢系即系自己暗瓦底穿咗成1000蚊咯。系啊，但系我会就会觉得，喂，其实你都走啦，系咪真系争呢1000几百嚟开饭？但系佢就即系我正式翻嗰第一日，佢就动咗镬金噶咯。 啊，咁都得啊？ 系啊。 嗰啲人冇品喎、 啊，系啊，仲要识嘅添啊，即系本身系朋友嚟嘅呢个 唔熟唔识、 啊。你有冇听过嘅嗰次电台？我搭啊嗱，即系我唔系话攞人哋版权啊，呢样小心啊。即系我搭小巴听到有个人话，成日话朋友之间两胁插刀，而家年代就系朋友插你两刀。唔好话喺边度跌翻起，喺边度起身啦、啊。你冇理由喺旺角跌亲，油麻地起身啦、啊，梗系边度跌亲喺边度起翻身啦、啊。讲呢啲都人啲戆居啊，咁我忍唔住喺个小巴度笑啊。其实朋友咧。即系点讲啊？即系其实朋友先要防咯。 系啊，所以 即系插你两刀。 其实我都几我以前就系嗰啲好即系好蠢入细尾心嘅时候咧，就啱啱 唔系你善良啫， 可能系啦。即系翻工咧，有啲可能同朋友，我真系 嗰陣時覺得職場係就會朋友，到而家我發現原來職場其實真係冇朋友。就算你真要同呢個做朋友，你有一樣嘢要記住，就係你千祈唔好同佢同一個 department， 同埋工作上唔好同佢有任何嘅 conflict 咯。 係啊，即係到時咧一有利益衝突咧，大家反面就係、是、大家真係反面， 就冇朋友做噶啦。但係問題是朋友佢知道你好多嘢啊嘛。 係，同埋我覺得咧，有時朋友都要有啲嘢係可披露，可有啲係唔可以披露咯。因为有啲譬如好似你话喺酒店讲话个袋费又俾人割咧，或咩咧，其实有时你无心之失，可能嗰个人将某一个 conversation， 你每一某一句子放大，系啦 highlight 咗，咁就可能会影响到你咯。咁你嗰啲男性朋友，男人嘅友谊系咪有咁脆弱咧？想问下 争女啊嗰啲会唔会 好啲？ 会唔会话喂同事中意我条女啊？跟住你又点、啊？ 今日忽然间隔篱啊， 定系 我 妒忌咯？ 定系秘书条裙又好短，只脚又好长又好。 点解佢又一味净系睬你又唔睬我咧？定系会唔会话诶、我总之我唔理，我冇女我都唔会喺 office 度揾噶啦嗰啲。 冇平时冇嘢嘅，讲起男有女嘅话就嬲啊嘛。 吓唔系嘛？ 唔知啊，妒忌咯，有 即系嗰个男嘅同事会妒忌，即系会嬲。 唔知噶，睇下咯。 其实会唔会佢已经报咗好耐 啲女仔入嚟嘅话就唔同啊？ 通常都系 即系唔知刻及住。我以我所知咧，银行咧好兴嘅。我嗰时有个朋友，即系个细侄女咧，就去某一间银行度做，啱啱读完书出嚟就卜卜脆，就几靓嘅。咁啊，咁啊，即系都有八成似阿千羽噶。 千羽 OK 啊，千羽 即系爆成似噶，咁佢肥啲，咁有啲肉地咁咧，咁跟住一去到银行咧，哇就成扎人咧，就即系啲男仔好似输到系边个最快追到佢嗰只咁样。 咦，好 cheap 啊，其实。 跟住咧， 个个有晒盘。 系啊，跟住咧就点样咧？跟住好彩就有啲即系佢有啲人识嘅，咁啊嗰个人咧就提佢就话，呢班狼嚟噶，你一个都唔好彩啊！佢哋根本已经开晒盘睇边个最快追到。 但真系有呢样嘢噶咩？ 男同事会开盘， 真系 会开盘， 真 系开始落到注 啦。跟住个女仔知道咗之后，跟住咁啱好彩，佢即系见工嗰阵啫，可能一见几份，佢做咗冇耐咧，就第二间公司 offer 咗佢，跟住佢走咯。即系佢都话哇，好色狼啊嘛，成班人系大献殷勤咩咩，但系反而咧令到佢，我话咁大献殷勤咪好咯，佢唔系嘅，大献殷勤反而令到嗰度啲大家啲女同事会杯葛佢啊， 其实系噶，我都 好惨噶，其实两性嘅关系真系好惨。 但系其实会唔会有时可能同啲女同事去即系开玩笑或者倾偈嘅时候咧，会可能？讲嘢上会小心啲，即系唔想 睇熟同唔熟嘅程度啦，同埋做嘅嘢同你头先讲嘅同唔同 department 啦。 其实你有冇遇嗰啲女贵人咧？即系人哋恰你嘅时候，有啲女仔真 有噶，其实 暗哑底帮下你啊， 会噶。 喂，我有 份嘢 好，我有份嘢急噶，死啦死啦嗰边啊！ 佢我帮你， 你过嚟，你俾手指我帮你编嗰啲咧。 不，其实如果你。OK 嘅话，人际关系好啲。 其实我觉得就唔关靓唔靓仔事，因为我自己之前做过 admin 咧，我就会觉得有啲男同事又好，女同事都好啦。其实 有啲底帮嘅， 倾偈即系倾起上嚟嘅时候，可能大家会熟啲啊。同埋，其实我觉得系叫你做嘢个语气咯。 系啊，啱啊。 即系咁，佢如果真系客客气气嘅，系啊，客客气气嘅话，咁平时同你食饭又即系倾到两句嘅话，咁。其实我又真系唔介意帮你做嘅，系啊，即系暗哑底咪嗱嗱声帮你做咗先咯，冇所谓。 讲翻两性关系咧，我都有头先同你讲过咧，有啲办公室情人嘅，你有冇见过啊？ 呢啲你熟啲 喎。我见过，真系好难顶啊！我嗰时做嗰间公司咧，有个人啊，大家各自结咗婚噶啦，大家有仔女噶啦。有头家，但佢哋翻到公司咧，就真系好似情侣，有啲新入嚟嗰啲就以为佢哋两公婆嘅，其实唔系噶。佢哋两个直头系真系食饭又黐住啊，咩又黐住啊，但系咧有啲咩大日子啊咩嗰啲咧，个男啊带自己个老婆，个女啊带自己老公出嚟嘅，好得意嘅，即系佢哋系留喺嗰个办公室个空间里边就系情人噶啦，但系全公司都知噶咯，好得意。 但系佢哋可以做到咁 阳 啊，系啊，咁阳呢下都。几犀利喎！佢哋真系唔惊。喂，讲真嗰句，上得山多中遇虎，你都总有啲风声可能吹到落去夹角。 但系佢哋系限于办公室嘅啫，即系唔会话喺条街嗰度咩。但系佢哋咧成日食饭就一齐啊，即系成日即系转。 但系你话系公司 gathering 嘅时候，可能会带埋太太嗰啲嚟啊嘛。 系啊， 你阵间转个头有个死八婆掹埋个太太行，哎呀话俾你听啊，你老公啊， 咁啊死啦！ 同公司啊，同阿边个有路啊，咁样样，咁唔死啊？ 但系咧，但系我当时我哋嗰度咧， 职场厮杀。啦嘛， 我嗰时我间公司咧，我哋咧系帮个男嘅咯，个女嘅我哋就冇出声，但系嗰个男嗰个咧， 即系帮佢冚啊！ 我哋见到佢老婆，最过瘾见到佢老婆，即系上嚟公司， 咁有時我哋有啲 function 咧，夜晚收工去，譬如宵夜食嘅咩，咁叫老叫佢老婆一上嚟咧，阿伯咧已經通知我哋，喂，邊個老婆上嚟？因為我哋成制已經戒備，即係唔會俾佢老婆即係知道啲端倪點樣，就譬如説一齊成班人去唱 K 咧，會專登揾條僆仔咧就坐嗰個女仔隔離。 就唔关事， 就等佢老婆疑即係怀疑，但见到嗰个男仔同嗰个女仔坐埋一齐，就嗰个男呢同即係嗰个奸夫呢就同嗰个女狐狸精呢就打对面坐，咁嗰个男人就同佢老婆坐啦，咁嗰个男仔呢就可能係嗰个男人嗰个大丈夫嗰个条僆就傍住佢条女坐，咁个老婆望落去未有个错觉，以为佢对两个一 pair 咯，但我哋帮个男嘅，因为佢老婆好衰嘅，我哋知道。 哦， 咁、我哋就会帮佢嘅，但我哋又亦都唔会多事，唔会爆。 咁但系要譬如六月咁咧，如果譬如你可能公司知道有个已婚男同事啊，可能同啲女同事可能有啲咕咕话话咁样样啦，其实你哋自己会唔会围内讲啊？定还是其实你哋都会帮佢即系做下宣传咁样样？ 系即系提佢。 咩女人一定会嘅，基本上就算喺你面前讲，阿妈就一定会讲噶啦。即系我反而想知道男人其实同女人喺呢件事上面会唔会即系 有啲唔同嘅方法？ 系啦， 唔同处理方法。 佢同佢熟唔熟？ 男人嘅义气啊，嗰啲系嘛？ 即系有啲咩问题咪帮佢冚咯？有时 真系会帮佢冚噶， 我都唔会出声 嘅。因为我知譬如男人，譬如系男性嘅朋友啦，即系如果出边唔系喺 office 啦，如果大家男仔嘅朋友嘅话都会噶嘛，即系譬如可能我同六月拍拖咁，但其实明明佢出咗去玩嘅，同陪第二条女，咁然之后可能佢同我讲话，哎呀佢同阿边个一齐啊，我打俾边个嘅时候，佢明明唔系噶，系啊系啊，佢去咗厕所啊。我转头叫佢打俾你，然之后转个头打咗嚟，喂六月，你条女打你啊， 喂我都会咁、啊。我都帮㗎喎，我都会冚㗎喎。 如果条女醒嘅话呢，打俾几个都咁讲真係不得了。 所以唔好俾你啲 friend 嘅电话你条女应该话。盡量。 呢样嘢都系。 盡量。 其实我觉得聪明嘅女人唔应该问囉。 系啊，不过我即系我做咗咁耐人咧，我有时喺街见到啲男人咧，譬如我啲同事老公咧拖住嗰个唔系我同事咧，佢望到我望到佢咧。我会话俾佢，即系俾佢知道 我知道啦。吓， 我望到佢，望一望佢，跟住我唔出声，咁就睇下佢有咩反应。咁同埋有时咧，即系你真系唔知佢哋两个啲关系噶嘛。有啲可能 系一家唔知一家事。 系啦，即系有时有啲嘢就话，譬如你爆咗出嚟咧，搞轮家变咧，你就大煲啦。所以我通常呢啲我唔出声咯。 睇结咗婚未咯？好多时候 唔系，有时结咗婚都唔出声噶，我哋唔出声噶，通常唔出声。 其实好难做啊， 总之佢唔系搞，佢唔系勾到我老公就算噶啦。系啊，即系佢唔系搞到我就费事出声。有时啲嘢你唔知人哋个中有啲咩事发生，但我见到有。我好似做咗两间公司到呢啲叫咩办公室情人。 大部分职场都好白噶，系嘛？ 点样？点样为之白法啊？ 好白噶， 好八卦， 好八卦。 但背后一定有人讲噶啦，但系就唔会传俾佢老婆听咯，因为传俾佢老婆听就好大镬噶啫，人哋家变噶啦。 唔觉意咧。 但我又见到咧，我又见到其中即系话搵条僆仔坐条女隔篱嗰间公司咧，临尾咧系睇住嗰条女咧顶唔顺啦，就飞咗嗰个男人，跟住又去搭第二个， 即系都系同一间公司嘅。 系啦，又去搭第二个。 其实条女本身自己有问题。 系啊，又去搭第二个有妇之夫咯。 我反而想知就系嗰个女仔系即系靠住第一个男人同第二个男人，其实佢有冇喺职场上攞啲着数先？ 佢又冇乜着数，但系佢点样啊？即系佢越黐就越后生，越黐就越靓仔咯。所以佢嗰啲俾佢飞嗰啲咧，嗰条友咧就借咗咯。后尾 唔系，因为我以为系可能譬如啱啱升 上位， 想上位 系啊，以前年代有，而家唔知有冇啊？ 而家应该都有嘅。 而家应该有嘅，有啲即系佢觉得佢我裤头 容易啲， 系啊，我裤头松一松好过打成世工嗰啲，即系有啲会咁谂。 我以前嗰间公司咧就有听过咧，有样就系佢哋系都系做admin 嘅，咁但系佢哋逐个 case 去计佢哋个 performance 咁样。咁呢就有一个女同事呢就好靚女，但我入職嘅时候佢已经走咗，都係我后来去听返嚟嘅啫。咁但嗰个老板呢咁都仲喺，即係嗰个 director 呢咁都仲系喺嗰间公司嗰度做，佢都出咗名系嗰啲即係咸咸湿湿啊，即係成日可能出沟下啲女同事啊，又话请下你食饭啊，剩下嗰啲。咁呢就好似就系话呢嗰个女仔呢就系同嗰个 director 呢系有路嘅。咁佢话呢个女仔呢成日呢返工呢就其实都冇乜嘢做㗎啦。咁即係成日可能喺佢嗰度挨笨笨呀，又同佢傾下偈呀，哈哈哈哈咁样。咁就过一日㗎啦。但係去到月尾嘅时候，即係 有数㗎喎。 29号嘅时候可能佢 佢做咗嘅 job 咧，你電腦 count 出嚟咧係講可能三個四個 job， 人哋做緊二十幾個 job 嘅。但係去到31號埋單嘅時候，唔知點解佢忽然間係40個 job 係全條 team 最高嘅。 嚇咁犀利！ 係啊， 着數咯。 係啊，咁然之後佢就唔知啲數係唔知 喺邊度嚟㗎啦。 係啦，唔知喺邊度嚟㗎啦。咁然之後仲要係話因為其實即係我哋都做銀行㗎啦。咁係之後就推薦咗佢去另外一間銀行度做咗一個更加高嘅職位咁樣咯。但係你話之後佢哋仲有冇繼續去往來？咁我哋就冇人知道。但其实是公开的秘密咯。 讲起办公室情人呢，我当时97年做过一间都几大间公司呢，就有一单嘢就即係我听到我都忍唔住喊。就係、是、有一个 sales， 佢老婆呢又系 sales， 但两个唔同 team， 即係唔系两公婆同一 team， 一个 A team， 一个 B team。咁佢老公呢就遇咗一个啱啱毕咗业出嚟做 sales 嘅女仔。咁就对人哋好照顾点呢，跟住后尾照顾呢照下照咗上床。咁、佢老婆就知，但佢老婆唔出得声。佢老婆同佢老公，即係佢老婆又唔想因为呢件事同佢老公反面。咁你就觉得佢老公呢就係、是、一段时间谈返一言嘅啫，就觉得个僆妹仔就因为佢后生，同埋可能个僆妹仔有一日会走啦，或者个僆妹仔会飞佢老公，因为后生㗎嘛。点、知呢临尾呢就我哋嗰、那个director 呢就即係我个 director 就话嗰、那个女仔呢就走，即係临尾走，因为周围啲人唱佢，嗰、那个女仔觉得有压力，就话即係觉得佢勾咗人哋隔篱添个老公咁讲。咁跟住呢就嗰、那个女仔走啦。咁但係呢走嗰陣呢就因为我哋唔系咩我哋唔系 HR 俾 reference letter。咁呢就就叫佢嗰、那个臨尾好似两 team 人 combine 咗，因为 cut 人咁就 combine 咗。咁呢就变咗，因为嗰个女人呢就高级个 老公嘅，佢老、那个老婆几叻嘅。咁呢跟住臨尾呢就臨尾唔知点样就要求嗰个女人就写呢个女仔嘅。 哇，冤家老仔。 有排写啦。 系啊， 几页 纸 啊。 系啦，写唔知写 report 定唔知写 reference letter 嗰类嘢。咁呢就跟住呢个女人就唔肯写。但系我哋嗰、那个director 咧就系、是、残忍到咧就 L 咗佢入房就闩埋，咁嗰时我坐门口，咁听到噶嘛， 系啊， 跟住嗰个女人咧就忍唔住就话，其实有好多嘢发生咗，我系知嘅，佢话我系知嘅，我系一个女人，我有直觉嘅，我 feel 到嘅，但系你而家你唔系咁残忍，要我写呢个女人嘅 official， 你叫我写佢好定唔好啊？咁跟住就闹咗我哋嗰、那个director 一餐，我哋个 director 仲夸张，仲冷血啊，佢话你唔可以咁样，佢话佢。放咗工之后做啲乜嘢你唔好管。但係佢而家佢实际上佢技术上係 under 你。而家你有啲嘢你係要你同佢写。我唔理你写啲乜。总之你一定要如实写返出嚟。佢系点样做嘢，而家一定坑做嘢。佢话咁你叫我点写，咁佢点写你点写，你唔好同我讲佢其他嘢。嗰啲你当我唔知。跟住佢行咗出嚟，我见到个女人真系呢。 佢都真系几委屈喎。 係啊，那个女人呢即系眼有泪光行出嚟。跟住我听到唔对路。嗰时我都同我老板都有句有偈倾。跟住我走入去，我闩埋门，我话喂，我话阿哥哥你好残忍啫。 其实真系好残忍。 我大家我都系女人，你冇理由咁样。佢摆明佢哋两个系成日翻下工，话带佢去见客见义下，又唔知见咗去边噶啦。 其实呢个会唔会系即系男老板同女老板嘅分别？ 但如果我系女老板，我就唔会乜嘢，我就会 求其搵第二个帮佢写咗佢算啦。 应该揾排第二嗰个同佢写，其实佢跟住我就同佢讲，我可唔可以有第二个方法？你唔好叫佢写啦。佢话咁冇嘢噶，佢对落就系佢老公，唔通揾佢老公写？我佢话咁样咪 咁你系咪都有 bias 嘅咯？系咪都 咁？跟住我话，咁我话咁你 appraisal 都系 based on 佢睇佢啫。咁我哋人事部临尾都要有嘢，我哋都有写翻话佢有啲乜嘢几多 percent 乜嘢嗰啲。我话如果咁样，你倒不如。你叫佢老公写一个，跟住你自己再七除八扣或者点样，我话仲好啦，因为嗰阵时好似要， 其实好似伤口撒盐咁， 系啦，即系我觉得喂，你真系好夸张，即系但系我嗰个老细咧就好 tough 嗰啲，佢话我理得佢，我理得佢点样，我理得佢翻间屋反转，主要我而家嗰啲嘢系佢做，我话你好残忍啫，我话你真系好 mean 啊，你好残忍咁话佢咯。跟住嗰次之後咧，我都唔好彩，我覺得佢真係好恨憎。 但其實辦公室戀情，我覺得咧，即係你孤物論，大家會唔會可能大家都有屋企啦？你就算好似譬如我哋呢啲年紀嘅，大家男未婚女未嫁，冇男朋友女朋友喺公司揾蝦嘅，其實我都覺得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喎。你即係平時 冇呢度 一嚟啦，即係你朝頭早已經朝見面晚見面嘅啦。你即係你收咗工，你都仲要對住。都算啦，唔紧要，唔好话厌唔厌，你嗌交点算呢？ 有好多呢就初呢就多数都发展地下情，唔想俾人唱，即係好，即係你初一个苗嗰阵呢慢慢保护佢啦，即係我睇感情就咁啦， 即係其實每一段感情都要珍惜， 總會有啲風吹出嚟嘅。 即係一定咧，就好多人咧就玩地下情嘅，玩到地下情咧差唔多咁上下咧，其實有好多人咧都會是但男或者是但女嘅一方會離開嗰間公司，咁就自由好多。即系每样嘢俾人指指点点， 我反而谂紧住，譬如一旦嗌交，你知男女拍拖啊，成日都有交嗌噶啦， 变咗咗咯，你成集睇戏咯，有身份价值，边个 即系买定花生咁样喺隔篱食， 系啊，好有身份价值，即系好有丑闻价值添啊！即系，但系我做过间公司咧，就我哋个 G M 就好扑街嘅，咁啊，扑街到咧，即系我迟啲我都会开咪讲佢点样虐待啲同事，佢直头咧系管人哋拍拖咯。即系佢觉得个男嘅配唔起个女仔，一个女仔系狗， 关卵 事， 系啊，就系、是、关佢西事咯。佢咧就直头霸， 系女人嚟 嘅，佢直头霸道到点样咧？个男 其实佢系咪自己本身对嗰个男人有兴趣啊？ 唔系，那个男仔咧就唔系咁叻啊，读书即系佢会考得三分，但系个女仔咧就系、是、 唔关读书事噶， 唔系个女仔咧就系、是、即系。八 A 九 A 嗰啲嚟嘅，咁咧，但系嗰女仔，因为我以前我老细做嘢嗰度咧，就成日就 OT 做到做到即系差，即系如果你喺度做耐啲咧，就变咗标会个驾限无期噶啦、嗯，即系要系用尽你好多时间先至可以做嘢，系啦。咁、那个女仔都有 女上司冇咩生活咩？系嘛？ 唔系佢自己， 可能就系佢本身嗰啲咩生活系 唔系？ 我好燥咧。 嗱入。睇翻咁講，你睇翻你 management 嗰個 background， 嗰、那個我大老細，大家我嗰時嘅大老細，大家都知係邊個啦？即係佢又老公又死咗，個女又去外國讀書，跟住另外排第二交易嗰個賤人嚟嘅，即係大嗰個反而有少少小姐㗎。嗰、那個賤人嗰個 GM 咧，嗰、那個女人咧就佢就點講啊？佢自己咧就結咗婚，但係一係離咗婚，咁同埋咧佢生即係點啊？佢太過近親結婚啊，佢生咗個女咧。系疏疏地嘅， 我摆明 咁，所以心理有问题啊， 报应啊， 系啊，心理有问题，衰到咧，话人哋咧，即系成日话人哋嗰个男仔系因为中意个女仔搵到钱，同埋个女仔有家底，所以千万 难事咩？ 咁我心谂，喂，你理得人哋啫，一个未嫁，一个未娶，跟住仲要咧，我有一年，我2008年年尾就同佢哋去北京，因为嗰时啱啱去睇鸟巢啊嘛，一过咗奥运会就圣诞节嗰时同佢哋去啦，咁我带埋我仔跟埋佢哋去北京，跟住咧翻落嚟咧。佢夠膽死咧，捉我入房，問我：佢哋兩個係咪同一間房啊？咁同我講，跟住咧我就趌佢啦。我話嚇， 佢太多時間咯。 係，我就同佢講，我話嚇，唔關我事喎，唔關你事喎。佢話冇我問下啫。我話咁你唔好問啦。我話我同人哋去旅行，如果我之後我亂咁爆人哋，我仲使出嚟行嘅。 咪咯。 我仲有人哋同唔同一間房，人哋老豆老母都唔管啦。我話你係邊個啊？我真係咁窒嗰條 GM 咯，嗰條 GM 幾面懵啊。跟住咧就。即系点啊？不得要领啦，咁咧就出埋晒小动作，就话嗰、那个女仔啊，自从同阿边个拍咗拖之后啊，学坏晒，以前都唔请假噶，而家咧一得闲咧就请假去旅行，都唔知两个啊去边啊乜嘢咩？我咪话哦，咁人哋有假期储都梗系要放假噶啦，唔通人哋啊储晒啊一年啊七八日假期 for fit 咩？我话唔得啦，劳工处都话唔可以用钱嚟换假期，啲假期要放俾人噶啦，跟住佢唔锯，跟住又啄我，跟住我觉得喂你太家长式管理咧，你关 你 咩事啫？ 同埋其实唔关 嘅 事，你话真系佢个女都话我识你老鼠咩？ 喂，仲惨过咧，嗰、那个女仔同佢个女争仔咁， 可能真系， 真系好变态咧。跟住 可能定系佢想留翻自己个仔去追呢个女仔啊？ 你知唔知？跟住仲变态到咧，就话俾我大老板听，即系你知我大老板边个？话俾我大老板听话，睇下边个啊，会考得个三分，竟然追啊边个？追佢啊，唔该照下镜啦，我哋嗰个啊，都起码九 A 啦，八 A 九 A 啦，佢会考得三分啊，走去黐人哋到咩咩，得咩直头要搞到咧？因为我大老板系识嗰个男仔个老板嘅，直头要佢个老板咧，要讲俾我大老板听话，你放心啦，阿边个会对佢好噶啦，佢而家咧都读紧个 degree 啊，乜嘢乜嘢啊，咁讲，我心谂，喂，男未婚女未嫁，关你三条有咩事啊？即系佢要搵一个人，即系 你 无谓啊， 系好无聊咯，我觉得系咯，我嚟打工啫，你理鬼我嫁个乞衣啊，我开心咪得咯，即系佢就管到咁， 嫁唔嫁都系差事咩？ 唔系，我觉得喂，人哋系咪瞓埋间房，你走嚟问我，你都傻嘅。 都几得意喎！ 佢就话话因为嗰阵时咧已经即系传紧咧，其实佢哋地下情嘅系得我知嘅啫。传紧咧就系话呢个男仔追呢个女仔，咁我就成日同佢哋一齐玩，即系成日同佢哋出入。咁佢就我知得最多，佢就的我嚟问，咁我咪同佢讲，我话 我谂你咪整鬼佢咯。我话你错啦，嗰个男仔唔系追阿八 A 啊，佢系追我啊，你信唔信啦、啊？跟住我系起身走咗去咯，即系我冇离开间房，冇睬佢咯，即系好无聊咯。即系我觉得其实喺任何人嚟讲咧，我觉得都要知道自己嗰个 pose 做乜嘢咯，即系你唔好去滥用你嘅职权。 做咩都有 系啦，你有底线 嘅。同埋啲人就系讲紧，咪生活上太枯燥啊，管到呢啲，即系会唔会管多咗啊？管多咗好多，我觉得系。 系啊，即系我心谂你自己， 你无聊，中意喺公司上面搵啲生活，你唔好搞着我哋。 系啊，即系好似有时咧，我嗰时做医院咧，初出嚟做医院，有譬如有啲文员咧，譬如有啲医生咧，嗰啲 houseman 嗰啲咧，走去沟啲文员，即系大家约下食饭，即系后生嗰啲冇所谓。但系咧，侧边人咧就喺度系咁泼，又话哎呀佢唔衬佢啊，又呢样唔好啊，嗰样唔好啊，佢系咁搞，后屘咧搞到人哋散咗，即系直头嘈，即系喺侧边做好多 noise， 好多小动作。我心谂，咁人哋散咗，咁系咪理得到佢啊？又唔系，但系佢哋要边啲做呢啲咁嘅嘢？ 呢个世界都系好多呢啲人嘅，自己冇又唔想人哋好咁样样咯。 千奇百趣， 心地好差， 即系好无聊咯。但系我又讲翻啦，譬如话而家嗰个趋势咧，而家嗰个趋势咧，其实你哋都做咗一段日子啦。其实你只觉得咁耐有冇遇过啲好嘅老海鲜？ 有， 绝对 有。 讲啲正面啲，唔好讲咁多负面啦。 冇啊，其实佢都系譬如我 当你女咁样嘅。 佢又唔知，因为其实佢都大我十零年嘅，结咗婚，咁佢本身都系即系有少少似我个 pattern， 就系佢唔系几理世事，同埋唔系好埋堆嘅。咁但系就唔知点解，可能真系有缘咁样样啦。咁就变咗佢都教咗我好多嘢，即系可能有时对客啊，点样去即系去夹啲客，即系唔系夹嘅，即系去说服啲客，或者系点样去搵客，即系教咗我好多佢唔会教嘅方法。即系譬如出边可能其他同事唔会教你嘅方法啊，即系或者有啲位系你唔应该去要去。唔应该做嘅，或者好容易踩氹嘅嗰啲位，即系佢会喺你濑嘢之前话咗俾你听先。 啊，咁啊好啦，真系。 系啊，即系 出类贵人啊。 系啊，同埋佢又会好多时，譬如呢个就真系后屘我真系同佢即系交心嘅做朋友，即系可能开始讲少少自己嘢俾佢听嘅时候，其实都会开头都会试嘅，即系譬如可能讲少少敏感少少，但系亦都唔怕俾人知嘅话题，睇下佢话睇下转个头会唔会吹咗出嚟， 试下水温先。 系啊，咁但系其实见到一路都冇喎，其实咁就知道其实呢个人都唔系一个即系成日都讲。是非，因为我其实我观察佢都唔系一个即系好讲是非嘅人嚟嘅，咁就变咗系即系佢系教咗我好多嘢，佢就算可能佢职级上其实佢系同我同级嘅，佢只不过做多咗我几年，咁但系其实我心目中真系当佢阿姐咁样样咯。 哦，咁你咧，你有冇遇到啲好嘅老海鲜啊？ 老海鲜啊， 即系 我 大哥啊 ，team head 都 OK 嘅，有好多时候我做嘅嘢啦，都唔系好识噶嘛，因为始终。我唔係 marketing 出身嘅，咁好多時候做嘅呢啲都唔係好識啦。咁其實佢會教我好多嘅，都即係唔好話咁行啦。即係好多時候做啲咩實唔啱噶啦。 我係想問你當時 interview 係咪見佢咧？見 Anusa 定係見 Anusa？ 見幾個㗎？即係起碼 見人事部。 人事部啦， 即 係 有 first 有 second 嘅，冇錯啦。 咁 要 咁呢間係正常。 大概三個 in 啦，我哋嗰陣時係。演埋个大老板咁样啦、 哦。 大老板嗰个就易啲嘅嗰个就。 即係佢问啲无啦嘢啫。 即係佢讲两句嘢啫。 係咪见到你有手有脚有眼耳口鼻 ok？ 唔係㗎，其实呢劲嘅老板呢，其实佢同你讲嘢 interview， 其实每一个人 in 嘅时候呢即係讲一讲啦，因为我做 HR 出身有啲毛病我要讲。 係呀 係呀。即係其实呢喺嗰十零分钟里面呢，其实如果佢一个即係见惯人呢，其实佢同你倾偈。其实一定唔使需要同讲做嘢嘅嘢。 其实吹水嘅。 根本你做嘢嘅嘢你 CV 睇晒。咁调返转啦，我又讲一讲啊，即係因为我有下一集㗎嘛，我要讲一讲，就话见工嗰阵，即係通常 CV 呢我就会咁啊，因为我唔知其他 HR 认唔认同啊。如果一个未做过嘢嘅人嚟 in， 佢冇工作经验嘅，譬如 fresh grad 好 green 嗰啲呢，我就会睇佢课外活动。同埋会睇佢有冇做过啲 part time 嗰啲呢。 嗯。 我都会睇呢啲。我都有睇呢啲，因为佢 part time 有啲人寫 part time 做过啲乜嘢，或者有啲人呢 part time 会喺一间公司里面做长做㗎嘛。係啦，做同埋 internship 啦，同埋我会睇呢啲囉，就唔会好似啲人话嘿佢咁 green 咩都冇做过摊佢当佢咩工作经验，我唔系，我呢啲都系经验嚟嘅。internship 其实好惨嘅，有啲真 系做下四咁。 係啊，好惨嘅，不停影人影啊，系啊，救你搭车又俾人黑咁嗰啲，係啦。所以其实都要睇 睇埋呢啲，同埋可能個老細咧根本已經係已經係即係特定咗三格，有三個揀，咁佢逐個睇睇，第一睇聽下你應對點樣，睇下你嘅性格係點，第一睇下你順唔順超啊，會唔會佢望落已經佢唔順佢眼，唔順超梗唔得，即係佢要見一見你，同佢傾下偈，睇下你個人表達點，其實係佢睇你講嘢，睇你對答，佢其實已經知道你係大約點樣咯，因為如果佢係見慣人嘅話。咁其實最好咧就係你嘅 end user 見你係由佢揀你，而唔係咧，因為我發覺咧，我做咗咁耐，我發覺咧出事咧，多數就係 HR 佢會覺得 HR 係執個人俾佢。 哦，絕對會啊！ 係啊，執個人咧都唔係我揀嘅嘢喎，你做到咩佢突突突突突就追佢啦。 其實嗰個人都幾慘嘅喎，即係請翻嚟嗰個人。 無辜咯， 真係無辜到不得。 係啊，但一樣有啲人咧就好衰嘅，即係譬如line manager 咧，我哋個 line manager 即係睇個 chart， 佢 line manager 有啲咧就好老土，就又成日又唔喺度，咁推個波俾人事部見，見完之後咧做咗之後有咩唔啱就隔你啊！你都未做過呢行，譬如我有 friend 做旅行社嘅，你 pick 個咁嘅人，佢一乜嘢乜嘢唔知咩訂乜乜乜乜，佢呢啲唔識嘅，呢個 program 我又唔識嘅，點咁樣咯。咁我其實最好咧就係個老闆 in 翻你，用翻你，咁你咧， 起碼佢都心甘命抵， 係啦，你就 變 長啲 啦， 即係佢會，其實佢心理上都會對你好啲。 咁係，如果你話做得唔好，即係我睇錯人啦，我睇錯人啦，即係佢會覺得係唔係你做得唔好，係可能你暫時未即係掌握到。 其實有一招咧係見工，有一招都幾好用嘅，就係話如果你見工嘅時候咧。你第一佢會問你有咩問題會問嘅嘛？ 實問啦、 其實應該問咩問題咧？ 係啦，嗱，我而家就俾個 tips 你哋啦，就係、是、如果因為 management 咧就唔係擦鞋嘅，就呢個係一個好非常之好嘅問題，就係、是、話如果而家去到呢 part， 你有啲乜嘢問翻我，你就會第一件事你應該要問我做嗰度咧，我有冇 subordinate？即係我有冇人，我有啲咩人會拍我？我大約有幾多個人？譬如你做到 officer 或者做到主管級啊，我會有幾個人會幫我？我 team 有咩人啊？即係你要問呢啲嘢，咁我有人會覺得，咦？你好想去了解你做嘢，即係你一個好 positive 人，其實你應該要問呢啲嘢。譬如 工作 福利嗰啲，你又唔好問咁多喎，因為佢其實佢見你嗰陣，佢都會講一 part 係福利㗎嘛。有幾年有幾日大假，有點點點啊。三個月後有冇年假？即係你就唔好問呢啲。 即 係 佢會覺得我明啊，做啦嘅。 即係你淨係眼睛係有錢啫。 我為份真，我真係嚟打工，我真係攞錢出嚟，我做好呢份工就算㗎啦。咁即係好似冇乜 passion 咁啊。 係啦，但如果你係問翻佢話我想問。其实我条 team 有几多个人啊，或者有几多个人会帮手做嘢，即系你唔好话我想问啦，佢有几人 under 啊，即系你梗系唔系咁讲，你话咁差寸嘅 under 你老尾啊，你就唔系我想问究竟其实我如果 OK， if OK 嘅，咁我哋其实我哋呢 team 咧有几多个人会帮手做嘢，或者几多人会做啲乜嘢啊？ 即系如果系啲 junior 啲嘅位置咧，又 junior 位置你未问其实做落去有咩 prospect 咧？系啦，系啦，即系我做落去，我可即係你哋會有啲咩晉升機會啊？咩即係你會問呢啲咯？譬如你係主管級就你就問你有啲乜嘢 subordinate 就係、是、會問下之前做開過有啲咩困難啊？會 千祈唔問得， 唔問得 呢個係死穴嚟嘅，唔好問， 唔好問。 即係之前嗰個點解走嘅咁嗰 啲係啦，你唔問得。但如果好似譬如我哋有啲位咧、即係譬如我哋有啲位我都會問，咁之前佢即係譬如前任嗰、那個佢係而家繼續喺度留任啊，即係有時間交接 啊，定 唔 係？ Okay. 你唔好問係咪升職，你話佢會唔會有時間 handover 啲嘢俾我啊？定係佢而家已經走咗咁有啲咩人會 handover 啲嘢俾我咧？咁你要問呢啲，咁、你即係婉轉啲去問咧，就千祈唔好問前任嗰人點解走，咁人哋梗係隔你啦，關你咩事？即係佢 有冇咩困難？譬如你做呢份工啊，有啲乜嘢 challenge 啊嗰啲咁嘢？ 你就睇下咩公司。嗯、我覺得鬼佬公司你可以問，中人公司千祈唔好問。好啦，係咁多，下次再傾。 我停唔到啊！好啦，下次再見，拜 拜。 拜 拜。